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呢個第四節嘅呢個大香港早晨啊！今日咧好混亂啊，咁樣咁，所以咧去到咧9:46咧先到第四節，但係唔係講咗好多嘢喎，好神奇喎，咁樣。好啦，咁咧就第四節講咩咧？今集破天荒啊， 係買邊未知破天荒 個波咧喂。 今日你個籃球咧？ 個波咧？ 今集講 NBA 啊，咁樣咁點解會講 NBA 咧？咁樣阿四你講講啦。 係啦，咁其實就係講緊而家就打NBA 打季後賽啦，即係講緊有16隊波出線，一對一抽緊嘅時候，咁其中有一隊波就都打得勢成水火啦，咁就係同緊金州勇士打緊嘅咧，就係洛杉磯快艇。咁快艇就有單花生走咗出嚟，咁就係有個八卦嘅網絡媒體 TMZ 咧就披露咗一段錄音，咁啊就係講緊洛杉磯快艇個班主啊 Donald Sterling 咧就同佢女朋友嘅一個對話錄音，咁係啦，咁啊長達9分鐘嘅錄音就係講緊咩咧？就講緊呢對情侶鬧交嘅咁樣，咁啊鬧咩咧？就係講緊佢女朋友咧20多歲嘅啫，咁啊就係揾到阿 Magic Johnson 有張合照，咁就擺咗上去 Instagram 嗰度，咁啊惹嚟咧阿 Donald Sterling 佢80歲噶啦已經，咁就鬧交，咁啊錄咗音啦，咁啊講咩？主要 佢會上 Instagram 唔係個女朋友。係啦，都唔奇嘅呢啲嘢啊，咁啊就嗰個錄音啊，主要都係鬧交，就係講到關於一個種族歧視嘅問題啦，咁樣。但係得意佢女朋友係拉丁裔，係 mix 喎，咁就講到就係話係唔好，最好就唔好有啲黑人嘅相擺啲 broadcast 咗出去啦，咁樣。哦，你播咗對錄音睇一睇其中節目。 You told me you were going to remove those. You said yes, I understand you.I mean, you change from day to day. Wow. So painful. Wow. People call you and tell you that I have black people on my Instagram, and it bothers you. Yeah, it bothers me a lot that you want to broadcast that you're associating with black people. Do you have to? You associate with black people. 係啦，呢個其中一段啦，因為其實講到就係佢女朋友即係不斷喺度嘈緊佢嘅時候，就係嗰個 唔係我頭先證實咗一樣嘢，就係佢冇上 Instagram， 係有人話俾佢聽嘅。 有人話俾佢聽，係啦。咁同埋阿 Sterling， 所以佢都誤會咗件事係 broadcasting 嘅。 我呢個係咩啊？擲播 係啦，咁樣跟住 大班都誤會咗嘅。咁咧就即係講到就係話佢最介意咧，就唔係介意你同啲黑人去交往。佢話甚至個對話同話你同佢上床都唔緊要，你又唔好帶嚟我球場，又同埋好公開呢啲嘢，咁主要都係講到呢件事。咁啊，呢個錄音就被公開之後，當然有人話陰謀論啦，係咪佢條女搞佢咧，即係裝佢咧咁樣？咁之後就引發咗美國社會一個好大批嘅抨擊啦。咁包括奧巴馬又嘈啦 ，Michael Jordan 又嘈啦，咁啊，LeBron James 又嘈佢啦咁樣。咁啊，講到就係直情阿 LeBron James 咧，就喺 Twitter 嗰度講就 NBA 係容不下這種人。咁及後咧嘅比賽咧，咁不論係馬米熱火啦，或者其他隊伍咧，都有一啲。嘅示威行動嘅，咁啊講到佢哋喺比賽熱身嘅時候，嗰啲衫就反轉著啦。另外佢哋其他嘅飾物，即係可能啲護腕啊、護膝咧，都全部用翻黑色嘅。咁啊，以示抗議，又將熱身嘅波衫啊擺喺場中間，咁就以示向阿 Sterling 嘅一個抗議。咁其後 NBA 都即刻做咗反應啦。咁新嘅總裁啦 ，Adam Silver 咧就有講到就要懲罰呢、這個Donald Sterling， 咁就講到佢要被罰款$2,500,000之餘咧，仲要永久停賽啊！咁點解個班主可以停賽咧？咁停咗啲乜嘢咧？咁就係要終止曬所有佢同 NBA 有關嘅活動啦，包括唔可以去球場啦，唔可以出席任何練習嘅場所啦，唔可以記者招待會啦，同埋 NBA 嘅會議佢都唔可以出席嘅。 咁佢要對波嚟做咩？ 但係佢又唔可以褫奪佢個 property， 即係唔可以攞咗佢物業嘛，對波係佢噶嘛咁樣。咁但係啊 ，Adam Silver 咧，即係主席 NBA 主席咧，就話其實佢而家就盡量諗辦法咧，就逼佢賣走對波嘅。咁即係講緊就係嗱，而家另外就係佢嘅一啲呢對波，即係洛杉磯快艇嘅贊助商咧，已經係好老，即係好多贊助商已經係褪走咗啦，即係話唔再贊助啊，終止咗合約咁樣，咁就令到個財政都遇到困難。因為當然其實 NBA 30隊波嚟講咧。 大部分都陷入財政困難嘅，即係近十年八年都係嗰個收支平衡都係好曳嘅咁樣。咁啊，而家都面對咗呢個問題。 大佬梗係啦，咁貴。 係啊，球員好貴啦。佢 球星大佬，即係一個經典嘅笑話。點解有啲有錢人唔會睇 NBA 啊嘛？大佬，你打緊波啲有錢過你噶嘛？係 啊， 係咪先？你見到佢哋薪水身汗情何以堪？ 你見嗰啲唔係啊，唔薪水身汗嗰啲最低工資坐側邊嗰啲都$100,000一年嘅。 係咯， 最低工資。 咁呢單嘢炒到咁大，亦都係即係當然係即係好嚴重嘅言論嘅。用啦，奧巴馬都出聲噶，奧巴馬都公開發言，即係喺度話，即係係好冇常識嘅人先會講得出呢番説話。同埋我係 suggest 大家去揾翻嗰條片嚟到聽，其實係超精彩， 係 其實係超精彩。佢即係頭先，其實頭先係頭先嗰段差唔多接落去就係條女問佢喂，你個 associate with 呢個 bad people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即係佢講緊乜嘢？佢嘅意思就係話你成隊波啊都係bad people 啦，你知唔知先嗰啲咁樣？跟住佢嘅回覆好撚。劲啊嘛！佢话我唔知唔知，我梗系知啊！我 buy them food，I buy them food， 系咪啊？我又俾 house 佢哋，我俾 close 佢哋嗰啲咁，因为讲紧到佢系即系佢嗰个语气咧，系讲到咧即系嘢系啊，食物我俾佢嘅系咪？嘢食我喂俾佢系嘛？衫我俾佢着吓，屋我俾佢住嗰啲咁样，即系佢讲 感恩。 佢讲到嗰班球星系黑奴咁样， 系啊系啊， 好捻精彩嘅扑你嘅街咁样，咁啊引起好大嘅回响。好啦，咁呢行嘢咧就係話，當然佢而家都陷入一個困境，就係事實上你係唔可以逼佢買，係 啊， 因為喂呢、這個咁樣嘅， 因為私人財產 係私人產權嘅問題，即係喂呢個係一個自由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噶嘛，大佬。咁但係咧就亦都係一個好過分嘅言論啦，咁樣。好啦，借呢個機會點解會講 NBA 咧？咁樣一陣間阿四先講講。我其實我點解會覺得想講呢一樣嘢，就係、是、我想即係借呢個機會都同大家講咧，就係、是、咧我哋對於種族歧視咧，亦都係即係深惡痛絕， 係 即係好相當之惡劣嘅惡質嘅一件事嚟嘅，咁樣係必須要嚴厲地去指控咁樣。咁、但係大家搞唔清楚一樣嘢就係、是、，even 我身邊有啲朋友都搞唔清楚一樣嘢就係、是、話，喂，有時會同我講，黃元達你唔好成日咁樣，即係點解你而家搞到咁成日咁多歧視言論？喂，要搞清楚，即係本土派嘅立場就並不等同呢個咁嘅種族歧視，係咪先？先唔講係咪同一個種族，我哋指控緊嘅，琴日喺節目都講過。喂，我哋指用緊嘅係一啲惡質嘅行為， 係 係咪？亦都係一個咩話？ 出咯， 我出咯，出啦，出投票咯咁樣。咁同埋咧，其實咧，我哋本土派嘅一個即係明確嘅立場咧，其實我哋正正係因為反對呢個咁樣嘅族群嘅歧視咧，先至要企出嚟發聲。因為點解咧？最基本嘅立場就係在於我哋覺得香港人係被歧視噶嘛。係 啊， 我哋香港人係一個被歧視嘅少數族群嚟噶嘛，係咪先？我哋係對抗緊呢個咁樣嘅嚇，帶有呢個咁樣嘅帝國色彩嘅呢個咁嘅中共嘅殖民底下受壓迫嘅歧視嘅一群，去為佢哋發出反抗嘅聲音，但係反抗。嚟俾人哋話我哋歧視，我撲你個街啊！ 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嗰條友講嗰啲語氣咁咯，即係你好似好多自由行啊！你睇翻啲訪問，之前啲訪問都有好多又要因住心態噶。 係啦， 我落嚟俾買嘢俾你，冇我冇我哋呢啲自由行，你食屎啦你！ 其實好多 Sterling 嗰啲語氣就係似嗰啲大陸 同自由行係一樣嘅， 係啊， 咁你就分清楚啦， 好似曾相識啊嗰種感覺。 你要搞清楚喺中港矛盾入邊嚇，邊個係黑人球員，邊個係班主， 我哋 邊個係歧視班主係咪啊？重點就係我哋其實係企喺 NBA 球員嗰個身份，但係我哋冇 NBA 球員嗰份糧。 唔係你睇我知我 Chris Paul 嘅款啦，而家 乜夾乜破啊？ 如果你咧， 我哋嘅立場係一樣，甚至乎球技都相若， 差唔多。 但係個薪酬就爭好遠，但係我哋受到歧視待遇係一樣嘅。係 啊， 呢個先就係本土派真正處身嘅位置啊嘛，係咪咁樣？好啦，我交翻俾你講，我係講我點解想帶出呢個話題。OK， 回應下 chat room 先啦。咁啊 ，Ed 總就有話係要大市即係大城市嘅球場先有錢賺，咁就而家就唔知早排即係美國經濟差啲咧，反而係細球隊先至仲執到幾百萬或者一千幾百萬美金一年嘅利潤，即係例如嗰陣好積弱嘅， 因為成本冇咁高啊嘛， 係因為人工低啲，波士頓啦、亞特蘭大英咧嗰扎咧，即係仲係 Anton Walker 打緊嘅時候咧、就係、是、就是、有錢賺喎，反而嗰啲，反而 New York 啊、LA Lakers 啊嗰啲就問水，即係好問，甚至要蝕啲嘅咁樣。咁啊，大師兄喎、即係大師兄又要講埋巴塞喎，咁播埋一條片咯，條片預咗喺度。 好啊， 唔係呢條 啊， 係。 係啦，現場見到係咩咧？現場就係見到就係、是西班牙開國球啦，咁就係巴塞啦。其實西班牙嗰個種族歧視都好勁嘅，咁就係歧視啲非洲裔或者黑人嘅球員啦，就成日都寓意佢哋似馬騮嘅猩猩咁樣啦。我哋成日都有咁。 我想問頭先我冇睇清嗰條片，頭先條片有冇？ 有冇掟招咧？ 有條招喺地下嘅， 係咩？係啊，咁梗係。可唔可以播多次俾我睇？ 啊，我嚟多次，嚟多次。 我睇多次先。 係啦，係啦，咁啊見到就係咧，就開國球嘅時候啦。咁開國球就係巴西嘅 Daniel Alves 啦。咁就喺開國球時候，因為其實即係可能即係人掟嘅招落可能就係歧視啲黑人嘅球員啦。咁佢就執起咗佢隻招，就咬啖先，跟住先開國球。咁啊之後人哋都覺得 EQ 好高啊，處理都好，好幽默。咁啊都有人問佢，咁佢就都幾好啊，可以喺踢波時候補充 energy 同埋 potassium 咁樣都唔錯。咁之後其實亦都有唔少足球員咧，都攞住條蕉喺度咬咧，就擺上去一啲社交網站 打卡啦， 係啦，包括陳奕輝都有啦，咁就都有咬條蕉，咁啊大家 大埔 Lulu 都有啊， 大埔 Lulu 都有啦，咁啊大家都 但冇擺落個口度， 全部大格仔啦，全部翻曬印度啊，呢班全部都咁樣，咁就不論即係運動場上，即係對於黑人嘅歧視都周圍都係嘅，咁啊講緊，咁啊美國都有，其實講緊咧，其實美國咧 NBA 咧其實係歧視黑人嘅溫床嚟，過往不嬲都係，尤其是70年代開，即係70到70年代尾先至有改善咧，就係David Stern 就新嘅 CEO， 即係而家都啱退休啦，就係新嘅 CEO 上任咧，佢就積極將NBA 健康化，咁就 即係減低啲歧視， 係啦，盡量將打交壓制啦，壓制一啲歧視嘅成分啦，咁但係其實嗰陣歧視都嚴重，就係講緊你黑人打波叻啫，入樽叻啫，就都盡量都唔俾黑人做教練嘅，咁但係今日都有，即係少少嘢都有。黑人嘅球員退休之後做教練，咁而家最出名就係Rivers 啦，咁樣咁就但係其實David Stern 都可以話屎忽撞棍嘅嗰陣，就遇著有 Michael Jordan 出現，Michael Jordan 超好波啦， 超紅， 無可比擬啦。咁但係其實 Michael Jordan 另一樣嘢，即係有一啲文化研究嘅分析就係講 Michael Jordan 點解令到 NBA 咁勁嘅，另一樣嘢就係其實佢似白人啊嘛。 唔係咁呢個當然係啦。 咁好多都 其實奧巴馬都有人話，點解你 Michael Jackson 都咁講？ 唔係奧巴馬唔完全係黑人嚟噶嘛？ 係佢溝啦， 係咪啫？奧巴馬唔完全係黑人，呢個好重點嚟噶嘛？佢完全係黑人嗰個成個選舉總統，即係嗰個總統嗰個總統選舉可能 結果有 改變㗎啦，有咁嘅可能性㗎，係咪先？咁呢個情況就係無論係發生喺巴塞啦，或者 NBA 嘅情況咧，我哋當然都係企喺被歧視嘅一方，就去 心同感受嘅 嚴厲地。指控呢個種族歧視啦，因為即係唔係淨係種族歧視，任何嘅 歧視， 任何形式嘅歧視啦，無論係性向啦，或者係甚至乎係貧窮啦咁樣呢個方面嘅歧視，我哋都係認為係要激烈地去反對嘅咁樣。咁所以亦都即係再釐清一次啊，我哋本土派嘅立場，亦都係企喺被歧視嘅一方。 係， 因為我係深深地感受到香港人係嚴重地係被歧視。再講一次嗰、那個，即係講呢番嘅呢一堆咁嘅新聞，想帶出嘅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個 situation 好似嘅，就係話乜嘢咧？就係你喺同一個環境底下，即係譬如 NBA 嘅賽場嗰啲咁樣，佢冇理由唔撚得，係咪先？你又真係打得喎，你真係好多咁點樣？但我又真係見到你又爭喎咁撚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各樣嘅嘢留難你咁樣。其實香港人喺香港地嗰個情況就相當之似呢個咁嘅狀況，係咪先？好啦，即係你有辦法，你唔好靠香港咯，即係大陸嘅角度嚟講，你滬廣通唔好撚開一笨，係咪先？唔好撚嚟一笨咁樣，佢又要嚟啊！但 飲翻你啲奶粉咯， 佢又要嚟啊，係咪先？但係佢又需要你哋即係呢個咁嘅環境啊，呢、這個各樣嘅嘢啊咁樣。咁但係咧，又即係撲你嘅街，又真係好撚唔中意你哋喎咁樣，多方面嘅打壓係咪啊？多方面嘅打壓。 你又講廣東話嘅。 但係最大嘅分野係乜嘢？無論係巴塞嗰個狀況或者 NBA 嗰個狀況都好，就係佢哋都係有錢㗎嘛。而我哋香港地好多時候嘅情況就係話，我哋既係處於個 situation 被歧視， 我哋又冇嗰個咁嘅年薪， 我哋有 係咪先？冇嗰個年薪去支撐我哋啊嘛，係咪先？仲要嗰件事係好明顯地，大家一聽件事就已經知道，喂，咁梗係撐球員啦， 係啊， 嗰條友講嘢咁離譜，係咪啊？嗰個叫咩名啊？嗰個班主 Donald Sterling 嚇，即係 Donald Sterling 嗰個言論一出，大家就覺得喂，梗係佢唔啱啦，佢咁樣講係咪先？喂，但係你反觀翻香港嗰個情況，你反觀翻香港嗰個情況。 佢講啲嘢同嗰啲廣東道嗰啲自由行講啲嘢一鳩樣嘅喎、哦，喂，但係嗰個是非立場就冇咁清晰喎、 哦。哇、啊，有啲人就覺得係啊，真係咁嘅。 啲人就會覺得喂，即係大家都公事有公事公有理，婆事婆理，屌你老母啊，冇撚理由啊嘛！而家仲要有班契弟就係話，喂，而家嗰個咁樣嘅仇恨嘅言論要攞去呢個咁嘅聯合國關注啊。係 啊。 喂，你去聯合國翻譯嗰個自由行講嗰個嘢，翻譯成英文播俾大家聽下、啊，然之後再對比翻呢個咁樣嘅快艇隊嘅班主個言論，你睇下誰是誰非。 即係而家咧，何喜華咧就準備上聯合國，就話班黑人球員咧去欺壓呢個 Donald Sterling。 系啦，系啦，系啦，你咁样即系嗰件事就系咁样啦。你话几捻咁多帽， 你睇班黑人几多人， 你睇班人咁大只， 咁样几嚣张啊，掉咗衫着，又着晒黑色嘢，几串啊， 又识射三分波，又识入樽咁样。 系啊，跟住之后佢就联合国要求就系话，喂，我哋要正视 NBA 球员仇视班主， 系 呢一个咁嘅情况，要立例规管， 恃住自己识打波， 系啊，大捻晒啊，咁样歧视班主， 欺压老细， 系啦，咁样，即系你谂下讲唔讲得通啊？扑你个街！ 人哋当虽然八几岁，有个廿几岁嘅拉丁女朋友啊，大佬。 系啊，大佬。 以下值得喐佢。 哇，真系。 以下我哋歧视佢， 几嬲啊！听到。 扑你个街，好愤怒啊！冚家铲，即系咁样啦。大家即系希望大家明白我哋嘅状况，如果搞清楚我哋嘅立场。咁其实头先系出咗个投票嘅。 系 啊，嗰投票咧就問大家，大家覺得咧香港人喺邊個地方咧最容易受到歧視咁樣？咁啊，包括有呢個咁樣嘅 A 嘅 TVB 係唔係喎？ 唔 係喎，呢個雙傑出咗個錯嘅投票咁樣，是但但啦，我哋掉頭啦咁樣。咁喺咩地方最容易受到歧視？ 海洋公園、海港城、西洋菜街定係幼稚園 咧？係啦，咁樣咁咧就歡迎大家咧都可以投票一下咁樣就其實應該投咗好多噶啦，我哋一陣轉頭就出個投票結果。咁就10:03，但其實我哋今日冇做足鐘嘅，不過就唔做咁多啦咁樣。咁、因為咧都要準備第啲嘢，同埋再提一次咧就係、是、咧今晚咧就係、是、熱血政治嘅100集嚟嘅，話咁快就已經100集啦，其實就冇乜嘢嘅。 真係 P 100啊！ 其實就幾咩啊 ？P 100啊？ 點解？ passion 得唔得？ 你班人道食香蕉啊！ 真 係 呢個， 佢想棟篤生活翻學，跟你學搞笑 啊！唔係你，我又再講一次，我琴晚即係你哋真係好彩嘅，喺香港做節目。哇！你圍咗喺美國，你圍咗喺美國， 佢就叫阿媽攞佢用開嗰支槍出嚟㗎啦， 係咪先？如果假設我哋呢個係德州電台，你唔撲街，你喺德州死啦！屌你知唔知啊？ 屌我嗰陣時著住避彈衣，戴曬頭盔咁嚟做節目啦， 搞爛機要死！ 啊！真係好，你好命啊！好撚福常成馬祖嚟㗎嘛！你條撚樣真係撲你嘅街！好啦，咁樣咧就，所以今晚就留意一下。咁今晚咧就阿譚仔唔得閒係嘛？係 啊。 咁啊，但係陳四啊、湯姆啊都久違啊，你啊成日做啦，湯姆就久違了啦，好耐冇做粵政治啦。 我之前有幫手做下。 係咁樣，咁啊嗰陣冇人聽啊嘛。今晚唔同我成大喎，100集喎。啊，咁啊，所以今晚密切留意啦，咁樣今晚嚇即係買支香檳嚟開下先咁樣啊，咁樣咁啊，即係買啲嘢食咁樣。咁啊，有啲人又即係都 keep 住問我會唔會有現場版啊？即係地方真係好淺窄咁樣。 你嚟睇下咯， 你嚟都就嚟咯。 不過你嚟我都我又唔會攔住你，但係我必須要同你講就係話我係唔會招呼你，真係招呼唔到， 真 係 招呼唔到啊！ 呢個堅係招呼唔到。咁但係你話中意上嚟趁下玩啊，我又阻你唔到咁樣。基本上呢度都冇掩雞籠，其實平時已經現場版咁樣噶啦，咁啊，所以就大家留意一下今晚啦 ，OK？ 好啦，咁啊，不如出個投票結果睇好唔好啊？ 投票結果出咗啦，咁香港人你哋覺得喺邊個地方係最容易受到歧視呢？咁最多人投票超過一半咧，就係海港城啦，33票。咁有12人就覺得海洋公園，咁啊，包括你早幾日都去過啦。咁啊，有8票啊覺得幼稚園最受歧視，咁西洋菜街係最少啦，得6票嘅啫。 OK， 咁樣好啦，咁樣 最多。 咁樣咧，跟住仲有喺 chat room 咧就喺度講啦，就喺度話咧，如果咧有關於六四嘅文章嘅話咧，可以投票去呢個咁樣嘅 editor at passiontimes.hk。點解咧？因為我哋咧就會輯錄緊一個關於六四嘅文集啦。係。咁今年六四，我哋都會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度搞一個關於屬於本土香港人嘅六四集會。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同埋多啲幫我哋推廣。希望咧可以借住呢個咁嘅六四集會咧，就奪去翻呢個咁樣偽民主派嘅光。 光環。係 ，OK， 咁啊，點個奪去嘅光環都係為咗香港嘅民主嘅未來。OK， 唔好再俾佢哋騎劫呢個道德光環，繼續出賣香港人。咁啊，希望大家多多宣傳。如果你對本土嘅六四嘅有本土嘅睇法嘅話，亦都歡迎你嚇、啊、投稿去呢個咁樣嘅 editor@passiontimes.hk 咁樣。咁我哋咧就會有阿 Ed 總咧同你嚇、啊、即係接收你啲文章，睇下登唔登到咁樣。咁我會盡量登出嚟嘅。OK， 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今晚就二月政治一百集見，拜拜， 拜拜。